2点整。 23岁许姓现役军人去年9月在陆军第三区支援指挥部运输兵群担任运输兵，担负大门副哨人员的时候，在哨所睡觉。事后军方依陆海空军刑法第34条第一项，哨兵因睡眠废弛职务罪嫌，将许姓士兵移送法办。不过桃园地检署检察官认为，法条的构成要件得有足以生军事上之不利益。当时许姓士兵是副哨人员，另有正哨人员协助查验进出车辆，虽有睡觉、废弛卫哨的不当行为，但是很难认定足以生军事上之不利益的程度，侦查终结，不起诉处分。退伍会长期推介志愿役退伍官兵到民间企业任职，但是离职率高达50%。退伍会为了让退伍官兵在民间职场上稳定就业，向行政院提报促进退除役官兵稳定就业方案草案。参与退伍会职训的志愿役退伍官兵，一类别每月可领4000到12000元的稳定就业津贴。没有参与职训，由退伍会推介到民间单位就业者，一类别每月可领4000到8000元，期限1年。不过立委担心促进退出役官兵稳定就业方案预算可能排挤其他照顾退伍军人的预算。退伍会主委邱国正在答询时说，目前促进退出役官兵稳定就业方案草案已经提报行政院核定，以3年的时间试办，预算大约4.4亿。他强调，这项方案如果通过，将以荣民安置基金的经费支应，以荣民补贴荣民的管道处理，不会以公务机关预算跌补。好几个公运团体组成的2018五一行动联盟发起5月1号劳动节大游行，诉求基本工资今年涨足 28K， 年底公投退修正后劳基法，恢复劳工7天国假，劳保年金维持现状，扩大工会组织率。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陈伯谦指出，历年来基本工资涨幅远不及经济成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基本工资今年应该一次涨足到 28K， 后续3年劳工每年应该加薪 10%。 全国产业总工会秘书长戴国荣批评，台湾制造业外劳化，服务业低薪化，非典型劳动人口持续增加，基本工资应该大幅调整。游行5月1号中午12点半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上集合，下午2点出发，终点在立法院前，表达对民进党主导垃圾法修法的愤怒。全职股台积电股价连日下探，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中场下跌82点，收在10697点，失守107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1354亿。台积电股价今天下跌2.5元，以每股226.5元收盘。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89点，2207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点，246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7点，305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5点，跌幅1.4%，来到102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0点，303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3569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49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8.8分，成交金额7亿7600万美元。日元107.8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265美元。中国大陆外交部网站今天指出，北韩黄海北道昨晚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中国游客伤亡严重，外电报道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0人。中国大陆驻北韩大使馆的官员已经赶赴现场处理。根据北韩的消息，这辆游览车当时正从南部城市开城返回平壤，当地下着大雨，疑似天候不佳，整辆游览车翻落桥下。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地区和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各地多云。北部、南部今天预测气温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3度，东部和澎湖28到32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台东县政府办理第2届台东构设计包装设计竞赛活动，首奖高达7万元。欢迎台东业者与设计高手联合报名， 或是设计高手，可上官网或电洽089-340-681，089-340-681，询问业者需求名单。提醒您，需于4月30日前上台东县一站式官网登记报名。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芳。我永远都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不断地反复聆听《回声》这张专辑，跟着三毛的文字，齐豫、潘越云的歌声，进入刻骨铭心的生命旅程。《回声》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养分，而我们即将有机会重返这些感动。6月9号，《回声》演唱会在台北小巨蛋。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开始呢，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伊藤由奈的 Endless Story。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来帮帮忙，今天你有什么忙需要大家一起来帮的呢？欢迎你打开飞碟联盟 APP 留言，让我们来帮帮你的忙。 我就是需要 帮忙。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刃握った振りかざした刃はすぐ自分に引っかかってきたんだ。そう僕には善も悪も間違いもある。僕を騙す僕もいる。今僕が描く正しさで理想で君を磨かすもの、悲しませるものから、誰も傷つかず誰も傷つけ、愛なんだ。君を守ることなどはできないと分かってる。完全なる正しさなどゼロなんだよ。信じられぬ時怯えるその心につけいるような、鼓動や光なら世界中にいくつもある。どこにもある。君を騙す光も歌曲呢是来自于福山雅治的零 Zero， 然后它也是柯南新的动画主题曲，它有为了柯南量身打造它。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柯南了，请男主持人不要拿你的手表一副要用麻醉枪刺我的样子，你的表只是一只普通的表。 说到柯南，就是柯南，他除了那一只麻醉枪的表，他不是还有一双鞋子， 会喷射的鞋？ 对，鞋子转了之后好像有很大的威力，然后可以踢球踢很猛。真的，日本有出那一双童鞋，就是那个型红白配色，旁边还有个像转东西的。 不是，那重点是我真的可以飞吗？ 不行。他一双也只要几千元日币而已。 哦， 你要小朋友穿，你可以干嘛？ 照干啊，不会。 就只能觉得跟柯南有点像。我叫江户川柯南，是个侦探。听这个就会很想念。米花镇又发生了。我应该要准备一个 稿子，我们要有稿子来的。 究竟这一群人跟阿笠博士，他们可以解决这一次的问题吗？让我们在充满悬疑的气氛当中来进行大家的帮忙。居然有人已经在问我说母亲节要送什么， 其实已经要到了。 真的耶， 真的要到了。 你有想好了吗？我想母亲应该觉得你什么都不用送，你顾好自己就好了。 我呢就是前几天就是去开了妈妈的保险箱，然后呢？ 不是他的本人可以开他的保险箱？你说在银行里面还是家里？ 银行里面，银行里面。嗯。然后呢，开了保险箱以后，我就看到了，就是他里面放些什么东西。 你的脐带跟乳牙？ 不是，其中有一张呢，是我小时候画给他的生日卡片，还是母亲节卡片，让我觉得我今年应该要，我今年应该要画一张卡片给他。 他居然把你画的卡片锁在保险箱？ 对，对，对。 今天一开始这么感动，我们以后怎么做？而且在听柯南。说到保险箱，无独有偶的，苏小姐前一阵子也去开了她的保险箱，哦，因为她要退掉，她说她没钱再租了。 那她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 她的珠宝啊，她年轻的时候挥霍买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比如说什么钻石啊，什么宝石 珠啊 等等之类的，但也没有很多。可是可能以前长辈就会觉得你放在家里很危险，尤其 家里真的很容易被偷。 因为以前我们家里遭过小偷， 对啊， 但是就发现其实你也就是那几样而已，你为那个租一个， 可是被偷掉，偷掉还是难过啊。 可是你一年要花那些钱在租那个保险箱，欸，他发现他可以把那些钱用在更值得花的地方上面。 像是 我前一阵子发现他居然偷偷给我在集那个全联的点数，我觉得 买锅子哦， 我觉得非常的生气，因为他那张已经快贴完了。你知道快贴完代表什么吗？ 就是他要去换了， 是他花了很多钱在超市里面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他到底花了什么，难怪我那天打开我家储藏柜里面有七罐漱口水。我真的真相只有一个，就是 几点真的要人命，欸， 很 可 怕。那我目前是没有想到要送他什么，就是一张卡片。就是这个样子。请问怎么样拒绝邻居一直推销健康食品，又可以不得罪对方呢？ 跟邻居借钱，就是真的，我们是好邻居啊，然后我也是手头很紧，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其实真的觉得这个很棒，我想买，然后可是你可以先借我一些钱嘛，然后 我先跟你借钱买你的产品，有用了我再想个办法。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顾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相信你，那你先借我这一笔钱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你买这个产品。 好可怕哦。首先我要先断开你那个连结，就是你觉得不买他的食品就等于得罪他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没有啊。好可怜哦。有人说我听到欧马克之前还在教那个少伟哥如何保养喉咙，如今自己的喉咙却 烧瞎，太讽刺了，太讽刺了。 る君これでもやれるだけ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心が体を追い越してきたんだよ君の髪や瞳だけで胸が痛いよ同じ時を吸い込んで話したくないよ遥か昔から知るその声に生まれて初めて何を言えばいい君の全然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吉祥な笑い方を目が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チリチリになったってもう迷わないまた一から探し始めるさむしろゼロからまた宇宙を始めてみようか僕から話すかな君が眠っていた間のストーリー何億何光年運の物語を語りに来たんだよけどいざその姿この目に映すと君も知らぬ君とじゃれて戯れたいよ君の消えぬ痛みまで愛してみたいよ銀河何個分かの果てに出会えたその手を壊さずどう全然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騒がしい声と涙をめがけやってきたんだよそんな革命前夜の僕らを誰が止めると言うんだろうもう迷わない君のハートに旗を立てるよ君は僕から諦め方を奪い取ったの 歌曲呢是来自 Red Wings 前前前世请问玛丽之前你说苏小姐会穿美腿袜睡觉有效果吗 有效吗 阿里玛森没有可能有比较没那么水肿吧因为她的腿是很容易水肿的那一种、可是美腿袜你觉得穿的是会变成盒子上面那一双腿的话、 是不可能因为那是美腿 model 对他本身他就算一辈子不穿他也有那一双美腿的 就像我用林志玲推荐的化妆品跟保养品我也一辈子不可能变林志玲是一样的 没有错请问家里的冰箱没有方便的制冰功能可是冰箱又没坏啊我又想要冰块我应该花7000块买一个小台的制冰机吗 哦 你7000块你可以买几包冰啊 你可以在便利商店买几包冰 对啊 对不对 这 感觉美和 7000好贵哦 但很多人就会说不对你要 think in long term 你要用长远来看、一次买那个50块50块你看7000块我可以买几次呢 7000 好假设一次70块好了我可以买几次 100次 我可以吃100次可我在第101次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本咯我就赚钱咯 那101次你是天天买一包你要买连买3个月 我你看3个月就回本了哦。 你听完刚刚那一段，如果你还是想买的话，那你就去买吧。恩犬帮帮忙，他说有没有人在超商打工攻读的经验？因为他去超商打工了，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议？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上 PTT 啦，但 PTT 有个版叫做超商版，里面有我自己觉得有蛮多真的在超商攻读的人会分享他的心得。如果我觉得 PTT 不用用那个你用网页看应该也看得到 是 应该可以看到大家的心得 没错 很辛苦呢 亮亮在问说，上一次我介绍那个很简单使用、每天写日记有照片的 APP 叫什么？叫做卡片日记。你应该教你不能真的发出声音来吧？ 哦， 好了好了好了。弓箭，如果当时你有在风靡这一部动漫的话，你可能每次听了觉得热血沸腾，你觉得巨人要来了，巨人要来了，进击的巨人主题曲。哎，你知道什么是伊鱼吗？ 我知道啊，我家有很多，因为我家有很多书。 伊鱼是什么？ 伊鱼它就是 伊，就是衣服的衣，鱼就是希腊的鱼。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渡鱼，然后渡有点难写，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个伊鱼呢，它是。你知道它存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存在几年了吗？ 1亿3亿年， 它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很久。然后它是一种，它是一种爬的东西，然后它看起来像 蜈蚣， 对。可是它的那个头比较大，它像这个水滴状的反水滴状。 我肉眼看得很明显， 肉眼看得清楚啊。然后它的大部分是银色的。 哼， 对对对，我家的是银色。你如果把它压扁的话，捏死它的话，出来粉也都是银色的粉。 啊，有荧光吗？ 没有荧光吧？对。 所以你曾经这样一直压爆它，压爆它。 没有，我不喜欢压爆它，我不喜欢压爆它的感觉啊。可是就是它，我会常常看到，就是它在我的书或是墙壁旁边缝隙的角落里面，有时候我拿很久很久没有拿书拿出来的时候，它就会从那边呜就会跑出来。 所以它吃纸类。 它喜欢吃碳水化合物。所以他喜欢吃纸，喜欢吃衣服，然后甚至那些有浆过的东西，譬如说书的纸跟纸之间不是有浆吗？那些东西他喜欢吃那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你的那个书页你放太久的时候，会旁边有一个小小那个咬痕，那都是他吃的。衣服也是，有时候你放太久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破洞，然后或是你的那个边那是他吃的。然后他喜欢的那个环境呢，在于就是很潮湿的环境， 所以帮帮忙就想问说怎么办？ 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害怕光的生物。 嗯， 你可以让你全家无死角都是光线，它就会无处可藏。 你白天其实把你家的窗帘啊，如果有窗的话，就要把窗帘全部拉开。 对，它我就查了一下网络了，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哎、欸，其实他有的人看他会觉得很恶心，可是我对 他很可爱。 对，我觉得他很可爱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因为他都吃的是书，所以我可能觉得他蛮有知识的。 所以跟他潮湿度有关嘛？如果刚刚有人说一直开那个除湿机会减少他嘛，有机会嘛？ 网络当然就是最根本的方式，就是你每次洗完衣服。然后你的衣服都要每次穿完就要洗好，洗好以后就是弄干以后，然后最好用纸把它包起来，然后再收起来。 哈， 就是你要很小心的照顾。可是一般人我们不可能做到这样嘛，或是让你全家无死角，然后光线全部照到， 这很难、欸， 这个做不到嘛。 嗯， 让你全家的就是超级干， 嗯， 这也不适合人居住啊，因为我们人还是需要一点湿度的。所以他这边有提供几个方法，两种不一样的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杀死他。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让他吃到撑死，饱死他。好，两种方法哦。好，一种方法要杀死他的是，你去混合比例1:1的硼砂跟砂糖， 硼砂加砂糖1:1， 你可以杀死他。另外一种是氯化， 我是放在角落让他去吃，是不是？ 氯化氨水的味道可以在24小时里面赶走他。氯化氨。再来是樟脑丸。 Oh.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会在衣柜里面放樟脑丸，但是它的 坏处就是对啊，你的衣服全部都会沾到味。再来呢，好，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保死它的方式，就是你捕捉它，你把石膏粉撒在浸湿的白色棉布上面，放在房间的小角落，然后或就是那些它会出没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它会狂嗑， 对。然后之后你就把那个棉布丢掉就好了， 你就创造一个一隅的 buffet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另外一个也是，就是在它的藏身地方放一个木板，然后上面放一颗稍微磨碎的马铃薯，我都已经帮你磨碎了，让你好吃哦，好、哦、让你好吃。然后呢，它晚上的时候它就会钻进去里面大快朵颐，隔天你就可以把那个木板跟马铃薯一起丢掉。 我不会吸引更多，就是他会去跟我邻居说，哎，这一户有马铃薯 buffet， 大家都过来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方法就是看你选择哪样。其实你知道杀蟑螂很多也是用这种方式吗？ 可是你会吸引很多那个什么排水口那边， 对，全部都会一起来。所以你看杀蟑有的是用喷的嘛，喷的是直接让就是毒害直接让你死掉。有另外一种是蟑螂屋的，是哎、欸、这边是吸引你来。 我觉得你做。就是刚刚那个什么硼砂加砂糖一比一杀死它好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劲歌金曲， 继艾黛尔、山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选秀教父三考齐力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And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I don't know. 共同落泪，2018最受期待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油漆天集合！油漆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油漆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机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机天。 我是吴声梅，希望咱拢爱足幸福，袂记坎坷路途，路人心脑袋散步，有人作伴来照顾。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求めることに夢中で運命さえ 知らない痛いけな瞳だけどいつか気づくでしょうその背中には遥か未来目指すための羽があること残酷な天使の手で窓辺からやがて飛び立つほとばしる熱いパトスで思い出を裏切るならこの空を抱いて輝く少年よ神話になれ私の愛のゆりかごあなただけが夢の使者に呼ばれる朝が来る細い首筋を月明かりが映してる世界中の時を止めて閉じ込めたいけどもしも二人会えたことに意味があるなら私はそう自由を知るためのバイブル残酷な天使の手で悲しみがそして始まる抱きしめた命の形その夢に目覚めた時誰よりも光を放つ少年よ神話になれ人は愛を紡ぎながら歴史を作る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主题曲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森绘 Megumi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我听到你的声音都觉得 每一次听每一次觉得 应该趁这个时候就是多配一些关于车子的广告 说很低的声音 的因为平常可能 车子会觉得你的声音不够低现在完完全全符合他们的需求 低到不得了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帮忙的意思、yep. 有人说呢有没有推荐的二手市集当然我们台北可能直觉就是华山啊四四南村啊 华山是二手吗 总觉得好像周间有就是偶尔会有、欸、 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像西门红楼很多那都是创意市集甚至他们从淘宝批货来卖的就已经不是二手 很不创意耶 对也不创意了对啊 但他想问的是台北以外的地方有没有人有推荐的、嗯、所以你在其他各个县市吗、嗯、你有推荐的二手市集吗欢迎你可以在 APP 上面留言有人说要帮帮忙中和复兴国小第九届六年七班的同学们我们要开同学会了请各位把脸书改回本名好吗 哇 然后大头照不要化浓妆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 为什么 对啊我看 到我化浓妆干你屁事啊 不是我看到这个第一个直觉是 我不是本名你管我 如果同学会就是说就玛丽请你把你的脸书改回本名 为什么 我会拒绝去这个同学会 对啊为什么 他可能觉得这样方便搜集 为什么要听你的勒 情报因为我是总召集人 Get to the way たとえ火の中水の中草の中森の中の中雲の中のこのスカートどれかなかなかなかなかなかなかなかなか大変だけど必ずゲットだぜポケモン 次の街へいつもいつでもうまくいくなんて保証はどこにもないけどいつでもいつも本気で生きてるこいつたちがいるたとえ火の中水の中草の中森の中なかなか大変だけど必ずゲットだぜポケモンゲットだぜイエイエイエイエイエイエイエイ戦い疲れてお休みくらいまぶたを閉じれば蘇る炎が燃えて風が舞い鳴き声轟くあのバトルが昨日の敵は今日の友って古い言葉があるけど今日の友は明日も友達そうさえ言え ピカピカ。有人说呢，高雄的凯旋夜市六日的白天是跳蚤市场哦，所以你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刚刚那个呼吁大家改回本名，是因为他想要办同学会，但是同学们纷纷都失联30年了，他现在都认不出来。但是就算他没有化大浓妆，他素颜你也未必认得出来、啊。 小学跟长大的脸真的，有的人会差非常多。 你小学长怎样？ 你只会看出一个印象，然后你会觉得哦，对，好像有点像。可是如果是两个照片的话，你可能会认不出来的。 夢はいつか本当になるって誰かが歌っていたけど、つぼみがいつか花開くように夢は叶うもの。いつもいつでもうまくいくなんて。保証はどこにもないけどいつでもいつも本気で生きてるこいつたちがいる 有的人在出门要抓宝可梦的时候，会先在家里就是打坐听这首歌， 冥想。 对，想说我可以，我抓 到，我就是神奇宝贝大师。 但刚有人说，皮卡丘那个主角叫什么小智哦，从他念小学到出社会，他都还没有成为宝可梦大师，等了非常的久。 那对啦，柯南也从来没有长大过啊，小丸子也没有，蜡笔小新也不会。 邱先生，请问吃芭乐到底要不要去籽呢？施主，这个问题也会 要问你自己。 这个问题也会困扰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莫非你是女版的使用者？ 但我们就是一个很容易认真的人，让我来回答你。如果那个芭乐是偏软的，它的籽就是也是很软的那一种，那种籽我就会吃。可是芭乐如果是很硬的脆脆一种，那个籽我就不会吃。 哇 I believe 一つの明日暗闇迷い込んで探りで謎解き行き先 神奇 Share the World。 有人在问说，玛丽，你之前坐游轮去石垣岛，那下了石垣岛你是怎么行动呢？你是自驾呢，还是包计程车呢？我是自驾，我就不爱开车。 哇哦， 而且就是日本很多都小车啊，小车就是开了。 哇哦，真的很厉害耶。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厉害。 请问有推荐的手工喜饼吗？ 哦、oh, RT 哈，就这样我搜寻就知道了。 哦、对啊， 就推荐这一家， 我自己喜欢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各位男士。你搁伫咧用恁某的理发剂是无？日本销量第一的查甫人理发剂美源男士，只要5分钟，白头毛随你好，哦，水啦！简单刺激的，唔免叫，只要刺激的，理头毛袂麻烦。想要家己轻松理头毛，就用上盖赞的美源男士。Oh yeah.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好利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给 Hello，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边呢，我们要请大家去听音乐喽。 哦哦哦！ 萨克斯风教父胡生，他有一场风动新生命的音乐会、然后呢，我觉得他讲的这一句话非常的酷，他说：各位，我的音乐响宴绝不允许出现单调两个字哦，请大家拭目以待哦，非常的酷。你想去听他的风动新生命音乐会吗？时间在5月7号星期一晚上7点半，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大会堂。如果你想去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帅，嘴角微微上扬，心跳加快，爱爱不能对你谈情说爱，亲爱的 I'm sorry， 千万别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 married， 亲爱的对不起，既漂亮又美丽，我还是爱我的 lady 哟。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OK， stop stop， 我为什么不用真的？我觉得很笨，因为是这样比较酷。你要小心，彼此说话的距离是越来越近，我的心欲望和道德开战早已枪林弹雨哟。可惜我不是那风流的零零七，哎，有办法跟你一起共度缠绵。我投手的沽名只讨这金刚拳，注定成为了你我无言的结局。爱爱妹妹劝你早一点想开，爱爱我早已有了我的爱，爱亲爱的 I'm sorry，RT 之后，好多人在 APP 上都说 RT 好吃，一吃就停不下来，齁假速干。 我也是因为吃过，就之前有一个就是 朋友先请， 对对对对，然后拿了饼以后吃到哪里够嘞？ 所以有可能你的婚礼会是 RT 咯。 但是卡提亚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就卡提亚 还有其他更喜欢的， 对对 对， 我刚原本还想说，那我要改变一下，我是哪一边的亲友？我要 你要当女方亲友是不是？ 对对对对，哦，既然这样，那没关系，我继续当女朋友就可以了。 OK。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小球庄娟英的新单曲，叫做《单身动物园》。爱人的身边总说要速度换长颈鹿看的视线，挂鸟朵金壁虎的住所在枯热里休眠，喝秋天妥协归根的落叶，海洋的鲸鱼恨的频率谁听见？ 简陋的爱恋，骆驼在沙漠里头孤单，看不见北方的雪。告别单身动物园，慢慢用爱将我包围，要多少时间多少条件才能划清爱的范围。告别单身动物园，已经嗅出新人气味，原来我有了你就已经完美无缺。 变频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搭载 PM2.5 滤网，不可燃环保冷媒，让您安心信赖。连续29年理想品牌第一名，连续16年最高荣誉白金奖，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请洽全省经销商各大电器卖场。 剪菜、洗菜、煮菜，每一个细节妈妈都不曾马虎。农醇香用一样的心情制作低基金，严选产销履历黑羽土公鸡，只采第一道萃取出的精华，给最爱的家人一口最纯粹的营养。 农醇香低基金母亲节现整优惠，真实的第一选择农醇香。0800-435-288。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理解男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也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道一号南下麻豆道安定路段，今天清晨一起3人死亡车祸，死者包含2名执勤员警。内政部次长邱昌岳指出，内政部推动警察人员警勤加紧加成给予，任职国道公路警察局员警，每月除了警勤加给8435元，再加60%给予5061元危险加给，就等行政院核定之后实施。邱昌岳指出，警察薪水包括本俸、警勤加给、超勤加班费。警勤加给方面，根据现行警察人员加警勤加给表，分别为8435元、7590元、6745元3个等级。任职属于第一级的国道公路警察局，警勤加给每个月8435元。内政部已经研拟方案送行政院核定，任职国道公路警察局警勤加给由现行8435元再加60%给予5061元危险加给，以1100名国道员警计算，每年大约需要8000万元经费。 不满蔡英文总统力推的公教警消年金改革，赶在退府新制七月一号上路前夕，退休公教警消团体今天下午聚集在立法院周边，发动警消不服从游行陈抗，打算夜宿总统官邸、立法院与内政部抗议，呼吁蔡政府重视退休警消权益。今天下午一点开始，各地区的公教警消团体陆续聚集到立法院周边，各举着不同旗帜和看板表达不满，同时还用空气喇叭不断鸣笛。警方也加派警力，同时在立法院周边设置拒马和围篱，民众必须绕道，周边60条公车路线也被迫改道。大法官会议去年宣告禁止同性婚姻违宪，必须修法。中选会上周审核通过民间团体下一代幸福联盟提出的婚姻定义、专法公投、禁止实施同志教育三个公投案。同志团体认为违法违宪。性别人权团体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今天向中选会提起实践诉愿，要求撤销并且停止执行三项反同公投。中选会也聚集好几百名挺同人士抗议。幸福盟三项公投主文分别是：是否同意民法婚姻限定一男一女，是否同意国中小不应实施同志教育，是否同意以非婚姻形式保障同性两人共同生活权益。不过伴侣盟认为三项公投案导致在国外结婚的同性伴侣在台湾权益受到剥削，例如同性外籍配偶无法以外籍配偶的身份留下来，国小老师不能借同志教育教授学生尊重不同性别，也侵害教学权与学生受教权。伴侣盟一方面诉愿中选会撤销对反同公投通过的行政处分，一方面以有利己危害为由申请停止执行反同三公投。新竹市男子福俊华去年底当诈骗集团车手，集团派他到宜兰县得手453万，最后一次取款时警方当场逮捕。法院审理依组织犯罪条例判处福俊华6个月有期徒刑，执行之前必须强制工作3年，另外还以刑法诈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法官认为诈骗集团向被害人实行诈术领取款项，属三人以上实施诈术为手段所组成具有持续性牟利性的结构性组织。福俊华虽然不负责拨打诈骗电话，却与集团存在相互利用的共同犯意，同时各自分担部分犯罪行为，共同正犯。另外法官认为他犯下刑法4项诈欺罪，各判1年6个月，应执行有期徒刑6年。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74点，成为2208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点，成为247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7点，来到306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85点，来到10323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130点，成为302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57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82点，收在10697点，成交金额135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499对一美元，台币贬值9.2分。日元以107.8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272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目前台南及高雄山区对流云系发展较强，请注意瞬间大雨、雷击、强阵风及冰雹。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宜兰地区及台中以北山区、南投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北部南部气温30到34度，中部30到33度，东部澎湖28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妈，我刚去楼下信箱拿信，有一张缴款单呢，这是什么啊？ 是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啊。 国民年金缴这个做什么啊？ 那是我这个家庭主妇的保障啊，它提供生育、老年、重度生障和死亡时的保障哦，我老年就靠它了。 是哦，那要缴很多钱吗？ 不会啦，政府有帮我负担40%保费，很划算的，只要缴60%的钱就享有全部的保障哦。 听起来还不错哎。 是啊，如果经济不宽裕还可以向公所申请保费减免，申请通过就可以缴得更少呢。 妈，你懂很多哎。 还好啦，你呀，多学着点。 提醒您，一般民众缴纳国保保费，政府就有补助，善加利用提高保费补助措施，还可减轻经济负担。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你准备好了要加入合唱的疯狂世界了吗？然后呢？今天就是很难得可以见到合唱，因为之前一直听摇滚太太这张专辑，然后我一直对你的那个专辑封面非常非常有印象，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原来就是因为玛丽常常带这个袋子， 所以你觉得这张专辑很熟悉？ 对，我就觉得这很熟啊，超熟的。然后今天呢，刚刚我们又收到了新的袋子，然后我们又有礼物，最快乐了！ 谢谢 你，谢谢合 照。大家好，玛丽好，马克好。我今天还带了我们的贝斯手， 对， 鸡仔。 嗨嗨，大家好，我是鸡仔。 鸡仔好， 你好， 好。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合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听摇滚太太，然后我一直这一次在听到的时候，就会听到是合超 and Uniboys 跟那个海胆男孩， yeah， 对不对？ 已经十年了， 对，然后我在看， 我们成军十年， 然后我在看那个专辑的介绍的时候，我就吓一跳说，说什么？你们已经十年，你们要办十周年的什么纪念音乐会这些了？ 对， 对啊。可以就是让我们回顾一下，你还记得你们怎么认识的吗？ 其实我们是因为发了那个摇滚太太，还有摇滚太太的上一张专辑。那发了那两张以后，我发现了每一次我演出都需要找乐团帮忙。那当时我唯一认识的人就是 Kevin。我认识 David 了 ，David 叫我找 Kevin。那 Kevin 就帮我买了个班呢，他帮我挑选了人，在我们的那个乐队叫海胆仔里面。 那当初为什么会取名叫海胆仔呢？ 海胆仔 Uni。乌尼是我的儿子，我的小小宝贝、 哦、 小狗，他的名字。 所以像譬如说在台湾，我们常常会加一个，我们后面会加什么东西啊？就是 你说仔那个？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香港？譬如说今天背的时候是鸡仔，所以我们叫就会加那个仔那个字，对不对？ 对对对，仔就是一些 boys 嘛 ，boys。 对对，因为台湾应该少用这个名 字。所以你们用哪一个字？ 女生不会接仔吗？女生的名字后面？ 有时候有一些很熟的朋友玩也会叫一个女生什么仔。 台湾好像我们会比较叫， 就如果你比较男性化，就中性啊，或是比较就玩嫩风的，人家可能也会叫你什么仔。 哦，台湾我觉得好像都是你的姓氏，然后在前面加一个小或是老， 小， 就说哎小何啊，或者老何啊这样子，只会变这样子而已吧。 或是台湾就会在你姓氏后面加你的身形，比如说 哦 什么胖什么什么胖， 吴胖， 对吴胖，然后马胖，就是他如果比较肉肉的这样叫他，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 对，没有仔这个用法， 但仔蛮可爱的，以后可以用起来。 B B 仔这样子，好 ，B B 仔，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请到了何超跟 Uni Boys 其中的鸡仔，然后来到这边呢，就是你们这一次发行了这个新的作品，而且暌违了4年才再度来到台湾。我都觉得香港跟台湾这么近，何超你在干嘛呢？为什么离我们这么久，这么远？ 我都没有作品，怎么来？ 所以这4年当中，就是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创作啊，就一起就是做出一个音乐作品来。 是我的错吧？我的错。其实创作都不是我做的， uh-huh. 是我们的吉他手啊，或者鸡仔啊， Don， 一般都是 Don 来做。 嗯， 然后现在阿迪也会加入。 那 我想下一次鸡仔也可以。 也会 尝试跟那个肌肤乐队一样，一个 bass 就弄出一首歌。 对对对 对, 对、啊， 一定会。因为其实我们有我们乐手有4个成员嘛， 对， 有我们的鼓手 Kevin， 然后有吉他手 Don 跟 D， 对，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次都不能来。 哦、 但是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做创作的时候，歌已经完成了，但是要等妈妈她有空才可以唱，因为她之前一直很忙嘛。对对。 那我们先讲一下何超之前在忙什么好了，以何超仪的身份在忙什么，是不是？ 我在一般都是在忙着要拍戏，如果开会那些还可以录音，都是因为拍戏。但是我刚好去年就要家里面很多事情，要去弄，所以就拿着歌已经拿着，歌词也拿了，都不去唱，等了起码11个月， 哇，等了要1年呢。 所以其他成员不会在群组说、会不会拖太久了，怎么还不唱呢？ 以为不喜欢那些歌。 对对对，你可以老实说，退货可以老实说。 哎、对，那我们要讲就是海胆仔这个团，你们那个之间的阶级是如何的？就是何超是以女霸主的情况存在的吗？就是你们有意见是不敢跟他讲的吗？ 有我觉得就是没有啊，完全 没有。 对对对对，啊好，吓死我了。没有，其实因为他音乐创作方面也给我们的蛮大自由的。唯一就又跟他就是对不同的 key 了。 哦。 因为他可能有些歌就是录音的时候可以唱的，但是 live 的时候因为又一唱很多首，所以有些 key 要改变一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所以何超基本上就在忙拍戏这件事情，因为戏就一拍下去就像洗头，你不可以就是洗一半你就跑出来，你就是要全部都在。 有一些很厉害的，可以一边拍戏一边录音， 一边录音。 那些都是流行歌手的，都是被逼的。 被逼的，都是被逼的。 他也不想。你如果让一个， 不然就要违约了。对， 让一个歌手去想，当然他想要最好的状态，才进入一个录音室。 对， 但是那个要天时地利人和。那我就很幸运，我得到我的监制 David， 他的录音师就我们跟他很熟嘛，所以如果我有空的话，我告诉他要录，他也会告诉我，你真的 今年之内真的要录了啊，因为明年可能我也没时间啊，所以他会特快给我一个时间啊，你要来，好，我知道你很快的，来来来。 所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为你的那个专辑，你想要做出什么样的准备跟调整，然后你才觉得I'm ready， 我可以进去录音了。 我要完全明白歌词 哦， 我要完全明白，然后 太棒了， 而且我要完全明白那个节奏。 OK OK， 所以音乐性上面跟词上面都要完全的。 我要完全明白， 没有问题，我才可以 唱。我不会在很少，我不希望在录音室里面找，我不希望慢慢跟监制要 讨论啊， 我不爱磨，我进来饭都不吃，因为我吃过了，我是准备好，我是已经开了嗓子，你再不唱，我的嗓子又关了，所以我一进来就来啊，他们好，我们想吃饭啊，你点菜。我进去先唱，然后有饭吃的时候我才出来，不是这样子，两个钟头就录了。 听到了何超说他要把词全部都搞得非常非常清楚来开录，我就放心了，因为就一个听众来说， 你需要导读吗？ 我需要何超的导聆，因为很多词就是我听了，就是我喜欢音乐，但是呢，我因为一般我本来就是不太看词，就是因为要访问，所以我要看词，然后我就开始好看词哦。我看不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需要就是何超来帮我们就是导聆一下。然后刚刚记者有讲到，他说其实在这一次的我们听到三首新歌当中，其中就是两位吉他手各自就负责了，一个人负责两首，一个负责一首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所以在何超是何超仪的时候，在何超仪在拍戏的时候，那 Don 跟 D 他们也在做自己的工作，他们分别在做什么工作？ 他很搞笑的，其实 Don 他是一个教师来的，他教小朋友唱歌的，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音乐老师 ，对， 然后是那种才艺班的音乐老师，还是在学校？ 学校，但是他好多纹身的。 很多纹身的 对、啊对啊，但是他上学的时候应该要把它盖住 哦。那是所以在小学里面，当然在小学里面教孩子们唱歌， 幼稚园，哇，对对对。 好，那D呢？ D是一个鞋子designer。 哦， 其实我们整个专辑的也是他 design 的， 对，整个专辑都是他 design 的。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本来我们找那个 LMF 的 Prodip 的，那 Prodip 好像要开自己的画展，所以他就叫阿迪，因为阿迪其实自己也有一个自己的 design firm， 他有自己的公司啊，这一张是拍完照在。那个是阿婷啊，就是 Prodip 的 idea， 拍完照再找香港有名的一个素描的， 再把它画出来， 再画。 对，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是照片，它其实是用画的。 对， 哇，是个超写实的画风。然后那个台湾大家不好意思，你们看不到，因为台湾就只有数位发行啊。 我可以给直播了，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那剩下 Kevin 呢 ？Kevin 有他的工作吗？ Kevin 是他现在去日本做生意了， 对， 是个商人。 他开了一个纹身的酒吧吧，在北海道， 所以 Kevin, 对，只要我有空， 所以那就要回到最有空，现在在那边就是跟我们闲聊的鸡仔，你平常在干嘛呢？ 我平常其实都是乐手啦，我是跟其他一些 pop artist 去巡回这样，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最跟音乐贴近相关，就是音乐就是你的生活的，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已经不懂其他东西了，只是懂音乐。 好，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一次的计划当中苦等最久的就是鸡仔。 对对对，我每一天都是他何时开始他的巡演呢？我很想做这样。 刚刚那个何超有讲到说，下一次说不定鸡仔可以就是一个 bass， 就是跟我们台湾的那个肌肤一样，就用 bass 就可以创作出来。 对。 然后之前呢，你们也跟肌肤有合作过一首歌，对不对？ 有啊，很好听哦。 对，你们那个时候怎么样找到彼此的？怎么会找到肌肤？ 我们是有了一个 idea， 想要做一张跟中港台的女 rocker crossover 的一张唱片，然后就找来一个非常适合。 这个 idea 的监制就是梁乔伯，好像那个 idea 也是他有想出来的，然后所有的 rocker 都是他帮我找的，除了萱萱，萱萱我自己打电话给他，那Alan at 17的 Alan 啊，卢海彤也是他找的，那陈珊妮也是他找的，我到现在还没跟陈珊妮有碰过面， 真的假的？ 一句话都没讲过。 天 哪！好像我们去高雄， 你们也没有讯息彼此过这样子？ 没有啊， 完全没有。 就是你们其实有他，就是你们一起生了一个孩子， 对， 这就像是一个试管婴儿，有没有？他就是一个捐精者。他就是一个 donate，对不对？然后其实你可能听过他的名字，但你从来没有，你不能联络他。 你知道他的个性氛围， 对对对， 就是知道。 天哪，好特别哦！但这一次不一样，是这一次你们真的见到肌肤啦，对不对？ 对 对啊， 真的见到了。 对对对对，所以这而且还跟肌肤一起来表演，然后这一次也是有一个很酷的概念。当然，你们。这前几天跟上个礼拜的周末两天，然后在台湾跑了一些很酷的巡回，做真的就是和漂移的漂移舞台。 对， 现在做完之后，你们是不是要回去了？ 对，今天要回去了。 今天就要离开， 对， 就要跟我们说再见。我们来听听他们跟台湾的捐精者一起合作生下的小孩，这首歌叫做《Love Story》。 Love Song。我有一个做包包的叫曼塔哈里，但是我很少用。 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 幸亏是那么平和，才没有再见不舒服，后来散了。 世界的尽头，还好有梁文音，把过不去的都变成祝福。 还好我们都为灵犀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都有了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梦想里已没有我，终于能对眼前的 落地的终点，海洋的起点，听梁文音聊伤情歌，还好。 也祝我幸福， 敬请期待梁文音全新爱情事业副驾驶座的风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前进清迈，向左向右转。 报告，七月一日起飞清迈不必再转机了，因为跟着可乐旅游就能直飞。不论是自由行或团体行，玩清迈都能快快到慢慢玩。直飞清迈，快搜寻可乐旅游， 分享世界的美好。 Pola Tour， 男士们，你还在用老婆的染发剂吗？现在就用日本男士染发市场销售第一的美元男士，只要五分钟白发不见，哇、哦，碎了！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 ，DIY 染发就选美元男士，一级棒！哦耶！ 哈？怎么可能？歌仔戏国宝廖琼枝，京剧美猴王朱露豪，女高音林慧珍与大提琴家张正杰竟然同台演出。这么难得的组合，在玉山银行的支持下，将于五月五日台北国家音乐厅呈现玉山音乐响宴张正杰亲子音乐会《天籁人生》四个国宝，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你还等什么？去两厅院售票系统抢票啦！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何超 and 海胆仔， 嗨 嗨。 然后呢，何超刚刚在上一个段落已经先讲过了，就是其实呢，他要录音之前，他要做音乐之前，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得非常非常清楚，我才要进去唱歌，对不对？ 对。 好，所以现在呢，就要就是请就是已经搞得很清楚的人来知道我这个， 我是学生，我要上课了。 对，搞不清楚的我这样子。好。其中呢，在这一次的 新歌里面呢，有三首，其中有一首歌曲呢是词，这我很确定是你一定知道的，因为词就是你自己写的， 对 对对，好對。然后呢，那我身为一个听众，我在看那个词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可怜藻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在讲，它是一种病吗？还是它在讲这个跳蚤它很可怜呢？还是它是某一种人身上的东西，我不知道，请告诉我。 他在讲一个非常一只非常可怜的跳蚤，也是可以讲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所以是人也是跳蚤。 对，因为这个人，其他人会觉得这个人讨厌 哦， 但是其实他只是在抓住一个人的脚尖。只是为了要上位啊，还是要生存啊？ 哦、oh, ，所以他有点像是寄生虫， 对， 然后被社会可能我看不起你这种人， 对， 但他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他只想活啊。 哦， 哦，好喜欢他的 effect， 太好， 了解啦，了解了，好，所以呢，在。这个可怜藻，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是 一 种个性的人。 他想要有，他有一伙想要跑进国际的心， 要跑进国际的心、啊， 对，要闯国际性的。 什么意思叫唱国际性的？这个意思，你讲到说他有一颗国际的心，我就会想到，那这个可怜枣就是你有背后有一个 prototype 嘛，你有一个原型嘛，你是谁呢？ 像我自己了。 OK， 好想要跑到国际，国际化，但是其实好可怜， 就是 好可怜。 那有被人家认为看不起这方面吗？有 没有 被当跳蚤？ 我自己觉得不爽 哦。说到就是合照音乐，其实是真的很酷。然后很多的唱歌的时候是很疯，跟很就是你会很嘶吼的， 能量很满。 对，能量很满。 谢谢谢谢。 然后有时候呢，我就是在听，尤其是我最近就是喉咙有问题的时候，我在听，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的喉咙？你有什么保养的方式？快跟我们分享。 丹田呢？没有的，只有丹田啊。 就是用丹田的力气唱出来。 对， 可是你也是天生就知道如何用丹田，还是你是有学过的？ 后来才学的，后来学的。 也是有上过课。 有上了二十几年。 上了二十几年。 我很爱我老师，他像我一个老人家的一个朋友，我平常就借一个借口，能不能上来上课，就去探望他。 所以现在还持续会这样吗？去找他？ 还是这样的。 我们就来听听可怜枣，我们要去希望何超可以在国际闯荡一下，对不 对？ 对啊， yeah. 可怜枣。 下的那招，千树压外都是靠近。 刚刚呢，就是作词人本身已经说了，可怜早好背后的原型，当然就是有部分投射到自己身上。我就是那个可怜早，我很希望就是人家可能看我在那边跳跳跳跳跳，可是我希望我可以跳出变成一只巨早。 对， 很大的那个国际上看得到的，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人家以后说到就是华人圈的 Lady Gaga 就是我何超， 很有志愿的， 对对对对， 一只小枣， 对对对，好，那我们解决完了一首歌，接下来 OK， 接下来我要就是这一首歌更难，我 更难， 我超级看不懂，你知道我要讲哪一首了吧？ 哪一个？ 大 S 写的那一首 啊，《章鱼黑洞》。 对，《章鱼黑洞》在讲什么？ 章鱼黑洞啊，因为我们给了所有填词人一个标准， 嗯， 那个标准就是精神分裂， 嗯，哦， 但是我们不要去深入的去探讨这个病，我们是拿来幽默的， 嗯， 找一些情况，嗯，幽默的把它讲出来，那。这样章鱼黑洞也算是精神分裂，很多都市人都有这个病，就是你昨天晚上以为自己已经修好了东西，准备好明天的事情，然后明天睡醒了什么都看不见， 发现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对，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章鱼黑洞 了。哦，好，所以就是有一种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做了某些事情但其实没有，我自己以为没有做什么事情但其实做了， 他以为自己气化了要起床要洗个澡，什么香烟黑咖啡所有都弄好了，然后会穿上那个黑皮衣啊，长腿靴，完全没有 所以这一些东西都是我幻想的，我以为我做好了， 对， 完全没有， 怎么有点像屋子闹鬼啊 不是，他自己就是 自己脑子里面有， 脑子里面有黑洞啊， 脑子里面有黑洞，章鱼黑洞所以呢，刚刚听到一首 Down 的创作，一首 D 的创作，章鱼黑洞，然后有问何超说你们是不是都是音乐先出来以后再去找词的，那你们有问过Don 跟 D 他们当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吗？ 啊，迪啊，主要那个现在我们听到的 riff， 对， 是啊，迪 对 想出来的。那他希望可以找一些不一样的曲风给 Uni Boys。他喜欢比较有型的东西。 好，他喜欢有型的东西。 有型的。 当他做出来以后，他其实不 care 就是。你们找了谁来写词，对不对？或者这首歌变成什么意思？ 他不 care， 他不 care， 他就觉得我现在音乐有弄很酷， 对 就好，对不对？ 对 对对。我找不到咖啡皮衣，难道自己落跑？一而再，再而三，就他妈这么高。No， 你是我的眼睛发了疯，还是我脑里有？常怎么会看不见？是怎样我找不到这些家伙？难道凭空飞了？一而再，再而三，见他们怎么够？ 脑子里有黑洞，犹如一次元的庄园。 章鱼黑洞。好，在这一次呢，这个我们听到了两首的中文歌曲，然后就是刚刚听到了《可怜藻》还有《章鱼黑洞》。还有呢，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何超翁海胆仔来到台湾会做一个很酷的漂移舞台的巡回计划？我记得呢，就是以前我在有一次有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是在教你就是怎么样做演唱会的企划的这种活动，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一个 ID， 可是后来就没有人做，然后我就看到何超就把我的那时候的 ID 做出来了，哇，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开，现在有很多那种大型的那种货车，然后你就直接在上面，可以，因为它活动性很强，你可以就开到一个空间去，然后就直接在上面表演给大家看，对不对？然后这一次何超就做了这一件事情，然后叫做漂移舞台，因为他是大卡车，他会动来动去，然后开去了台湾很多很多奇妙的地方。为什么会有漂移舞台？是因为有一首歌就叫做《河漂移》。 对。 然后这首《河漂移》呢，也是我很认真的看了一下歌词， 不可能看得明白吧？ 对。然后，尤其刚刚就是那个何超跟鸡仔他们在聊，就是昨天演出的事情，然后他们用广东话聊。然后我跟玛丽两个就非常认真在听哦，就是狂听， 而且还很安静不插话，就是我要听他们在讲什么。 对，然后我们眼神其实很热烈，我们就一直盯着你们看这样子，完全听不懂哎，更不要说就是因为《河漂移》这是一首粤语歌，对不对？所以，然后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些就是粤语的写词老师黄伟文啊，他们在写词的时候，都会觉得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字，然后粤语那个。韵那个音那个念起来觉得好有味道哦， 对 对啊，很不一样。好，所以这一首歌曲是不是也找了不一样的两个老师来写？ 两个大师， 对对， 两个大师，一个 Wyman， 嗯，另外一个是林敏聪，嗯，林敏聪80年代的时候在香港帮很多梅艳芳啊、谭咏麟写最多歌，嗯。他是80年代的其中一位大师， 是。 那现在很少帮人填帮人 在写词了。 我是因为跟他拍戏，有缘分，然后就问他能不能帮我写。其实本来他是整首都是他写的，结果我就拿着他这一张金牌，跑去找 Wyman。Wyman 有时候也蛮拽的，他会不写了，不写了，有一首歌啊。不好了，他会这样的。那我就一来就林敏聪跟我填啊，你填不填？他就那我们可以合作啊。我说哦，这样啊，我去问林敏聪。那他们 OK， 结果他们就自己沟通。原来他们也认识的。他们沟通了，知道了我们的那个精神分裂那个 idea。 章鱼黑洞，对那个。 他们就原来聊了一个，不如有一个女生，她有两个，她有精神分裂，她有两个个性，然后呢，她有两个男朋友，两个男朋友最后都在把她玩的， 也就是两个女 生，就有很可怜很惨的结局。 好，就是她有两个男朋友，她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他有两个个性， 一个很三八， OK， 一个很三八， 一个很三八，一个很内向， 一个很内向， 对， 好，然后呢，这两个人他们各自有一个男朋友， 对， 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的世俗眼光来看的话，这个女生她劈腿，对不对？ 劈腿， 对吧 ？是吧？是吧？ 不是故意的， 对，她不是故意的，因为她不觉得，她不觉得她是一个人，因为她有两个人，好不好？好，所以这两个人各自有一个男朋友，可是这两个男朋友都把他甩了。 对。 然后你说用完了这个字是就是。 就完，尤其林敏聪那一段里面就有是不是爱那个爱已过度。爱是过度。这意思我看，我就看字面，我中文没有非常好，我就觉得哎，应该打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那个做爱做过度了， 做太多了。 对， 那结果老师怎么说？ 他说哎呀，聪明， 就是这个意思， 叻女。但是有一句真的想不通，就 Wyman 提我要我打电话问他。 什么 Wyman 教 歌词的时候，他说你可以进去唱了，但是你进去唱之前一定要打一个电话问问大师，我们林敏聪 的外号叫大师，那你问问他那个第二句在讲什么啊，什么蚝啊，什么生蚝、 对对对，什么心肺奇凝固四蚝，心肺就是我们的那个 CPR 嘛、对不对，就是心脏跟肺部，然后奇凝固一起都凝固以后四 像生蚝， 像蚝生， 对， 蚝油 生蚝， 好， 就是 生蚝， 对，因为我刚跟他拍那部戏，他就自己即兴的爆吐、讲了一句生蚝，你要问那个梁汉文有没有，好，现在我就叫你那个有千里眼的功夫天天上天台看对面的阿婆的那个蚝， 什么啊，对，何超你刚才说一句什么啦，我听不懂啦， 你有千里眼上天台天天看对面阿婆的蚝 是这个，那找阿婆每天他都出来晒太阳，你可能会有机会看到他的蚝、啊、告诉我回来告诉我要什么颜色 等一下等一下， 那是色情笑话、 对对对， 这中间有很多我不明白的地方我不大的地方， 不大的地方、 对，不大的地方 还是 因为广东话，广东话还可以讲， 还可以讲，还可以。 广东话会利用有一些海产，来形容某一些的部位。 OK，OK，OK， 这样子 大概可以理解。 中文也有， 中文，对，某些鱼类啊，某些贝类啊， 对， 大概是那个意思。 其实是一种旧的梗啊，但是它拿来旧的当新的玩， 有一种 retro， 一种复古的感觉， 很 retro， 大家都明白，一听就明白啊。我那他竟然把这个蚝字放了在我的歌里面，我就问他什么蚝啊？还他说你就是那个心，你就是被情伤啊，你的心跟你的肺有没有曾经 一起缩 缩啊？这伤痛啊，缩在一起啊。就那个肺顶着你的心，自己的肺顶着自己的心啊，痛到这样子，就是广东话我们说拉锯痛啊， 拉锯痛， 拉锯痛啊， 拉锯痛就是很痛的意思， 很痛啊， 揪心的意思， 对，揪心，揪心，揪到好像一只蚝的样子。的模样， 揪到像只蚝， 哦， 拉起痛像个蚝， 哦，很难明白， 很难明白，这真的很难明白。 开始脑内会有那个画面浮出来，这样子。 对，林敏聪的话，自己写的词的画面有 很丰富， 很丰富、哦。 对对对。我们今天要谢谢何超， 歪门也怕了。 我们要谢谢何超，我们要谢谢鸡仔，然后马上就要回香港，我希望不要下次再我们等四年，好不好？ 希望不 对啊，对啊，希望常常来，就算没有新作品也常来嘛，好不好？ 好， 对啊，没有新作品也 可以來的，其实有我们有来旅游的，有的， 对啊，欢迎来台湾，这样子 ，yes， 今天谢谢， 谢谢， 谢 谢鸡仔， 谢谢， 谢谢， 拉起痛。 拉起痛。 Oh, yeah.